好多香港人為咗買層樓，建立自己嘅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同埋交管理費已經帶嚟沉重嘅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同埋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嘅個案，呢啲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嘅重重圍困。咁究竟點樣睇住自己嘅荷包呢？睇解圍，我哋幫到你。 嚟到城寨，在香港长大，我系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继续请 Lina 咧，头先讲啦，啱啱好靓嘅 video， 你边度拍噶？ 加拿大黄岛， 好靓嘅，咁你拍几耐咧？ 我拍咗四晚， 四晚都不停喺度拍， 拍每日都八个钟， 八个钟，即系夜晚开始一路播播播播咁样，食完饭就即刻开始播啦咁样，系啦，咁你就冇瞓过， 差 系个露营定系有啲地方 瞓到晏昼咯。 是，但你是露營定係地方住？ 呢個唔係我住地方嘅，咁，但係真係影，真係晚晚好似翻工咁咯。咁，我本來係香港去噶嘛，應該夜晚好精神，咁咪啱曬咯。日頭就好眼瞓咯。 正常啊，因為你就咁樣步啦，同埋咧你係冇張凳坐低嘅，定係一路 冇㗎，一路企喺度影 㗎。八個鐘頭都企。 同埋我都唔夠膽話啊，放低部機走咗去咁樣，因為有風驚一陣間成部機跌咗落地下，咁所以咧就 你冇用腳架嘅當時呢個 有用腳架，但係 你都扶住佢㗎嘛要 係啊，咁同埋我唔係淨係影一個景咯，咁我影完一邊又影第二邊咁一路影落去影咗，即係影咗2800幾張相，係啊。 咁你個 video 整咗幾耐？你好似呢個 video 咁樣。 這個 video 其實我要找回曬所有呢些，我其實用了2800多張相，跟住慢慢去剪輯啦，跟住就排啦，然後再配埋樂。咁配樂我又要將即係最高潮嗰一刻同嗰個極光，我又要合埋一齊，所以咧都搞了成個月啦，係啊。 都很有心機，每次見你整呢啲 video 咧，都用好多好多心機咁樣。好啦，咁你睇翻另一張相片啊，我之後咧，頭先我講香港都未講曬噶嘛，我哋啲地方係啦，呢個係另一度地方係咪定係同一個角度？ 呢個其實都係青馬，咁咧亦好得意啦。呢度咧其實係第二次我生日。又海望，又去影過，係啦，係啊，係啊。 但效果就好唔同啦。 即係第二年嘅，第二年就唔係同一年嘅。 係啦，個效果好唔同啦。 係啦，有啲唔同。 嗯，咁好啊，我哋又睇下一張啊。 呢個咧係夏伯麗， 係啊。 咁咧其實咧係對面咧係大陸嘅嗰啲你見到嗰啲 工廠 貨嗰啲河即係貨櫃啊。 係啦，冇錯，嗰啲碼頭係啦。 係啦，咁。跟住前面呢班人其實係睇緊日落同埋影緊相啦，咁佢見到太陽好大啊，跟住有啲掃光啊，咁我就其實有陣時影相都中意有啲人嘅因素裏 一個對比係咪？啲人 係啊，咁 聚精會神 係啊，咁夏天嚟嘅，咁所以咧就好猛個太陽，雖然係落緊山都好熱，33度好似。 咁你影咗幾耐？當時啲或者影 啲 人 相咧，其實咧，如果我淨係影個太陽咧，我係應該要慢快門，但係因為有人嘅因素喺裏邊咧，咁我就唔可以太慢啦。咁所以咧，依張相都要用快啲嘅快門影。咁啊，都係晏晝三點半已經。 其實咁好啦，好似你咁影法得咁曬咁渴咧，你一定帶水啦，要防蚊啦，仲要帶啲咩咧？帽啊嗰啲啊。 同埋咧，其實我踩緊嗰個位咧係淤泥嚟嘅，咁所以咧就鞋方面咧，我都要著對咧係一啲即係你類似 行得山嗰啲係咪啊？ 唔係應該調翻轉，類似好似拖鞋咁樣嘅、哦。因為如果你著波鞋咧，你成對鞋都唔使要嘅。就算防水都冇，咁我嚇呢啲咧，反而著對鞋咧，你即係好容易即係防即係膠嘅，咁快著膠鞋仲好啲咯。咁、哦、但係都要小心咯，因為啲淤泥有時咧、 啊、有啲嘢 係啊，會越踩越深啊，跟住咧好危險咯。 冇錯， 咁你變咗你踩嘅時候，你都要試一試嗰啲位咧，係咪真係 安全 啲咁樣？因為有啲真係好遠就 係啊，跌咗落嚟你真係要揾人扯翻上嚟 先得。咁我其實咧距離佢哋好遠嘅，我係用支長鏡去影嘅，咁、所以佢哋嗰個位咧就應該安全過我。佢嗰位可能 實位嚟㗎嘛，佢嗰 個我嗰個位就唔係咯，係、啊。 好啦，咁我哋下一張咯喎。 呢度咧就日出嚟嘅，咁咧係喺馬鞍山海星灣咯。係。咁佢咧其實個日出位就喺東邊咁樣啦。咁啱啱嗱呢個咧其實啱啱我有個朋友同我一齊去，佢又同佢老婆影，咁我就攞咗去做即我偷影。 本身佢即 係 咁藍嘅，當日個天氣。 因為是夏天嚟嘅，咁其實我哋夏咁下邊嗰啲雲咧，其實咧就係、是。我想差不多是陰天的雨雲來的、但是上面的天就越來越清 了， 那就變了很大對比，而且看到有些水啦，那些水就是其實是水退的、所以就有些一大大的效果 也很漂亮，這 個看來都不像香港、 是啊沒錯、 我這個 很瘋狂，是 啊是啊是啊， 那我們下一張就看看，你朋友都是個個都是拍照的，都是張仲靚， 呢個係白沙灣啊，西貢。咁咧，佢嗰度咧其實有好多船咧泊咗喺度嘅。咁亦都係一張夏天嘅相啦。你見到咧啲夏天其實咧，啲個天咧係顏色豐富啲嘅、因為佢有啲雲喺度。咁當你個太陽未升上嚟之前啦，即係應該大約係太陽大約係水平六度。六度嗰陣時咧，佢咧就會令到啲雲咧變咗紅色噶啦，係、啦。 即係嗰時呢個係朝頭早去射去影嘅， 朝頭早嘅嚇，五點半到啦。 即係要準啲，真係要早去先得噶咯。 係啊，要早啲。我你差唔多去到五點鐘要到咯。咁然後就喺度等咯、因為其實最靚唔係日出嗰一刻，係日出之前嗰40分鐘係最靚咯。佢同埋佢變呢啲紅色咧，係得一分鐘時間，即係佢可能突然間因為嗰個隔太陽嘅角度折射問題，佢、有一分鐘會突然間好紅嘅。咁、但係當個太陽再上啲咧，佢就變咗。橙色或者金色，跟住再上啲咧，佢變白色噶啦。 係，即係唔同顏色有唔同嘅靚啦。其實 咁同埋嗰日好彩啦，因為白沙灣都係海嚟噶嘛。咁、佢你見到係非常之靜啦，嗰、那個水 好、有外國 feel 呢張。 又係一張天空之鏡。係 啊，好有外國 feel 呢張直情。 咁同埋啲船啦，咁同埋影呢張相要注意，因為船咧始終會喐。咁你又唔可以太慢，即係你諗住。因為通常影呢啲雲嘅相咧，有風嘅時候咧，嗰啲雲都會喐嘅，所以你一定要快翻啲，比起你平時影一啲風景相要快啲咯。 咁呢個幾秒先影完到咧？呢、 這個十分之一秒你要影。 哇！好快喎、咁樣。 係啊，即係你唔可以話啊影幾秒咁樣唔得咯，因為嗰隻船會喐。 明白。 係啊。 咁呢個係特登去揾個船，你特登搭呢只船去揾啦，定係 唔係前面嗰啲船？我其實佢喺白沙灣西貢嗰條公路嗰度咧，就已經見到噶啦白沙灣。咁、佢有個白沙灣碼頭嘅，佢就有個碼頭。咁我就喺碼頭嗰度影，係、 明白，我以為你仲整架船出去再影添。 我朝頭早冇咁早有船搭。 係啦，跟住下一個啦，下一張相片咯。嗱，呢啲香港景嚟嘅，其實都啦。好啦，嚟到外國啦，又講下呢幾張威水史啦，就西班牙旅遊攝影比賽獲獎嘅作品啦，好似綠蛋卷極 係啦，綠蛋卷係啦，極光啦，咁就係落個西班牙2016年嘅獎啦，係咪？作品攝影作品獎，亦都係台灣咧個 Traveller 都攞咗獎嘅，喺2014係咪？全球華人裏面咧100大嘅旅行家啦，你攞第四名啦。咁仲有2014咧，你都好多作品啦，同埋2013你都喺法國嘅航空都攞咗好多唔同嘅作品。唱片嘅，咁講下呢張先啦。 呢張就喺阿拉斯加嘅 Fairbanks 嗰度影嘅，咁咧嗰日咧就係月圓嚟嘅，咁所以你覺得啲顏色會有啲唔同啦。係 啦，即係唔係淨係綠曬，你見到有啲光啊啲嘢。 係啦，咁同埋呢個極光其實咧，佢中間有少少黃黃地、紫紫地咧，佢其實呢個極光係好強嘅，即係佢唔單止綠色嘅，佢仲有呢度呢紮嘅色啦。咁我特登用魚眼影咧。因為其實我係有個弧嘅，咁我想配合到個弧係圓嘅，咁個 所以就好似一個蛋卷咁樣樣，所以有啲蛋卷公司都用咗嚟做做咗個廣告啦，我就記得，咁咧就都好靚嘅其實，咁但係呢個氣氛咧同加拿大頭先嗰個就好唔同啦，個温度都好唔同啦，係咪？個環境點樣唔同咧？ 呢個都算係佢係入秋嘅，都其實差唔多呢、這個， 即係個時間都係零度都係。 六度到啦，嗰、那個就零度，其實差唔多，因為你見啲水咧都 未結冰係咯。 係啊，因為其實咧，好似阿拉斯加叫得做阿拉斯加，通常去到冬天佢全部都係冰，其實冰影出嚟咧就白色咯，就唔會有倒影咯。咁反而依啲時間咧，佢會有倒影咯。 咁咪比較靚啲添啦，係咪？同埋啲樹又冇啊，即係白蒙蒙咁樣樣。 白蒙蒙都有白蒙蒙嘅靚嘅，咁我就好中意影倒影相。你見我頭先嗰啲白沙灣啊，係 啦， 全部都倒影啊。咁所以我其實本身自己好中意影水倒影嘅相。 咁同埋呢度咧，你當時係住喺佢嘅啲屋啊，定點樣樣 嘅？我其實我係住酒店嘅，咁我揸車嚟呢度咧，咁我等咗兩個鐘，先至開始再影兩個鐘，咁樣，咁所以等嘅過程係凍噶，咁同埋夜晚啦，咁都好靜啦，咁 得你一個啫咩？嗰陣時。 得我同我另外一個女性嘅朋友兩個，咁其實中間都有啲事發生嘅，有兩個好高大好似啲獵人咁嘅鬼佬咧，就喺另外一邊咧，唔知做乜嘢，唔知佢係影相啊，定係釣魚啊，但係就坐咗度，咁我哋都有啲擔心，即係啊死啊，會唔會有啲生命嘅危險咧？因為整個呢個係一個 山區嚟㗎嘛，係咪？ 係一個可以話佢哋叫公園啦。咁但係冇人咁夜去㗎嘛，咁變咗就都會有，即係我哋都喺度諗，如果佢行埋嚟，我哋就即刻翻翻架車度，即係唔會留喺度咁樣，因為美國阿拉斯加係第二大城市最多。槍嘅，咁所以都唔知佢哋有冇槍嗰啲啦。咁所以其實去外國影相都要小心嘅。其實去美國咧，因為佢哋係可以有槍嘅。 冇錯。咁但係當時大家佢哋都係影相，即係佢哋都係釣魚啫，一路都冇。 其實我唔知佢哋做乜嘢，佢哋坐咗，佢哋咧有兩張凳咁坐咗喺度，咁好大件嘅，跟住又有嗰啲牛仔帽啊，咁佢哋喺度傾偈啊。 可能佢哋睇得係好似睇風景咁樣。 咁我哋都初時諗住去影相，但係見唔到佢部相機啊，咁。咁但係就距離都有成100米咁啦，咁就諗住如果佢行埋嚟咧， 喐到睇到佢啦， 即刻走啊！係 啦，一架車隊附近啫，當時 係啊，咁結果咧佢哋就冇行埋嚟，但係就翻翻去架停車場攞車咯。咁我哋就最尾剩翻我哋兩個喺呢度咁啊等極光咯，即係佢未等到極光佢走咗啦。 但你哋已經係兩個鐘啫，等咗 等兩個鐘， 因為上次頭先你講加拿大8個鐘啊嘛，仲耐啦。 加拿大唔使等，影咗8個鐘，呢度就等咗2個鐘，再影2個鐘，係啊，咁我寧願唔使等啊。 咁啊係，咁啊係。但呢個咧效果又好唔同啫，同你出嚟嗰個 一樣係，即係唔同咯，有少少分別啦咁樣。咁其實極光即係好似落雪啊，或者其他嘅自然景象，你好少話會。就算日出都冇理由日日一樣嘅嘛，即係一定會有啲唔同嘅。 但係你個問題就係邊個位置？你而家去咗唔同嘅國家影啦，你即係出名影極光，要等幾耐先？即係或者喺邊個地方影？你覺得係其實最好咧個效果？ 咁又唔同時間、唔同季節，就會有唔同嘅效果。同埋其實都冇話邊個特別好，邊個特別唔好嘅。咁有啲 前景可能呢個地方出名是水道影嘅，咁你喺呢度影，有些地方咧係影雪，即係影冰天雪地的極光，咁有些地方係影高影山景的極光，咁其實各有千秋咯。 同埋有時啲好似成個臉咁樣跳舞好靚噶嘛，都 咁嗰個咧就即係自己喺度等就冇得話。 預計到的 了，是啊是啊，但是就你一定要是啱時間去咯，即係而家就冇極光影，北極光就冇啦，因為而家咧佢哋咧係廿二個鐘頭咧係日頭嚟嘅，咁另外兩個鐘咧係黑黑地，但係都係日頭嚟嘅， 明白？ 咁所以冇得影啦，咁又要等到差唔多八月尾先有啦。 好啊，咁我哋要睇下下一張咯。你先講呢啲係 tips 啊，即係影相時要預計時間。 咁呢度係玻利維亞嘅高原，嚇、 嗯， 咁呢個係一個殼嘅，即係有啲紅殼嘅湖嚟嘅，咁佢係前邊你見到白色嗰啲咧，其實佢嗰啲係石灰嚟嘅，咁咧呢啲殼咧就呢啲殼係食嗰啲藻類嘅，即係呢個湖咧係一個有啲藻類佢喺度食嘅。咁佢冇天敵噶，同埋咧呢度好高噶，成4400米嘅。咁夜晚咧係結冰噶，咁嗰啲殼咧就企咗喺度咧。 但係依度就未結冰喎，係咪？ 呢個朝頭早，我去嗰陣時係二月份咁啊，係夏天啦，可以話，即係秋夏末啦。咁、所以咧都唔係嘅，佢夜晚就算夏末夜晚都係結冰嘅。 哦，幾有趣，但好佢係唔穩陣，好薄嗰啲冰。 其實佢係結冰咧，啲殼係唔喐得嘅，企咗喺度喐唔到。 哦， 咁但係因為冇天敵嘅關係咧，佢唔喐都冇所謂啦。 哦，咁樣 係啊，好犀利啊！咁佢哋咧又整個湖都是嘢食啦，咁佢所以隨時都 即 係 沒我身啦，咁樣樣幾好喎。 咁好靚咯，我覺得好靚呢度，因為又係藍天白雲啊，雪山啊。 同埋你玻利維亞咧有天空之鏡嘅地方影啦，加上咧其實佢個簽證有啲特別嘅，係咪會分享一下 咧？佢而家咧就香港特區護照咧，你係可以做到機場落地簽證啦，咁只要喺網上咧做咗將所有嘅文件咧， 包括你嘅相片啦、 相片啦、 證件啦、你個收入啦、證明啦，係咪啊？ 其實收入證明咧就可以做一個銀行嘅六個月以上嘅嗰啲叫做定期，咁然後攞埋張正本咧，到時就去嗰度俾佢睇嘅，即係咁我。你會問多少錢啦、啊？咁我諗大約都要六位數字，即係譬如因為佢講就話六萬蚊人民幣啦，咁但係我諗大約即係可能八至十萬嘅港幣嘅 收到俾佢睇， 係啦，要收到俾佢睇，咁係一個正本啦。咁另外咧就係要你嘅行程啦、你嘅機票啦，咁你都要俾佢睇，即係要上網。upload 咗上去先，喺佢哋嘅指定嘅網站，咁然後亦都帶曬正本去， 係 係啦。 咁頭先講啦，相片啦、passport 啦、機票啦，同埋頭先嗰個入息證明嗰類啦，即係半年嘅收入啦，即係銀行擺到你度數六個數字咁樣。 係啦係啦，咁你佢一定會就即係差唔多，你都一定俾你入嘅。咁喺排隊過程只不過係十分鐘嘅啫，即係一落機你排十分鐘，跟住你依啲嘢已經一早入咗去電腦啦，你就俾正本去睇啦，佢喺電腦 check 到咧，咁基本上佢都 好快， 係啦，不過有個費用咯， 都幾貴嘅事情， 係啊， 700蚊好似係嘛？ 差唔多780蚊 咯，冇錯， 咁就一次性嘅， 同埋你要打個針㗎，係咪？你會講過？ 其實 咩蚊嘅針 都唔使嘅， 唔一定嘅。 如果你冇去玻利維亞嘅亞馬遜區咧，你淨係去睇天空之鏡或者係呢個高原咧，你係完全唔需要嗰個黃熱病針嘅。 你有冇去埋嗰、那個即係亞馬遜嗰度啊？ 我冇， 你冇，即係冇個時間問題係咪？ 我都驚驚地，因為嗰頭好似除咗黃熱病之外，仲有藥疾啊，好即係都幾多啲傳染病咯。 咁你點樣自己去咧？呢個位置係揸車啊，定係人哋教咗你啊，定係你跟啲咩人去帶隊上去咧？ 咁我都係跟當地嗰啲團啦。 但係佢留嘅時間可能好短啫嘛，你點可以影得咁耐咧？啲相？ 佢都我嗰個團都三日兩夜嘅，都唔係話 係啊， 因為揸車都好遠， 係 同埋根本自己揸唔到車嘅，因為啲高原咧佢真係 揸到咧好， 即係佢地方有住嘅嗰度三日兩夜嘛，你一定係有住，所以就解決咗呢個問題。如果唔係，應該都個路程應該唔係咁簡單係咯。 係啊，同埋真係揸唔到，就算我係識揸車咧，我都覺得揸唔到。佢嘅佢可能喺啲溪間咧乾咗嘅，即係一啲石嗰度咧係咁樣揸四區， 係 又高又低咁樣，同埋 即係佢真係揸好少人嘅啫，每一次都係 四區車嚟㗎， 係咯， 係啊係啊， 好少人㗎嘛，只可以載到。 係啊。再四個咁樣 嚇，咁跟住住酒店咁樣樣就留喺度 住旅館啦， 係咯， 冇酒店， 係咯，旅館咁大都有食啦， 係咯， 簡單啲， 玻璃維亞嗰啲咯，但係就好即係好有營養啦，因為佢好多菜啊，咁同埋即係佢唔係話全部都係肉咁樣咯嚇，有生果啊咁樣， 係 啊， 咁好啦，下一張啦。 咁呢度咧就係、是 這 個、復活島 啦， 係啦， 冇錯啦。 咁喺智利嘅，咁 因為你去好近噶嘛，我哋個地方係幾個國家好近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咧就喺聖地牙哥搭飛機去嘅，雖然佢話佢係智利，但係搭飛機都搭咗七個鐘頭噶，好遠嘅都。同埋個島咧，方圓百里都冇嘢噶。 係，咁你真係要揸車上去，啲人都係，你真係裝團上去啊？ 唔係，我呢度我自己揸車，係啦。咁其實咧，復活島咧大約等於一個大嶼山咁大。咁佢咧好特別啦，佢會好多呢啲石像啦。咁呢個地方咧，其實咧 定 係 佢唔可以再近啲，因為有時候啲，譬如去英國咁樣啦，即係 Stonehenge 嗰啲，佢就會即係包住佢，就唔俾你再近，即係再圍住。 係啊，其實呢度都係㗎。咁呢度咧，其實有管理員啦，你唔可以摸。 冇錯啦， 你唔可以行埋去嗰啲草地嗰度啦，佢有條路嘅，你只可以喺嗰個路嗰度影。 冇錯冇錯，係咯，咁 佢呢個山咧就係製造呢個石像嗰個山嚟嘅，即係佢啲石頭就喺呢個山度攞嘅。咁你見到有啲東歪西倒，其實咧佢係一路不斷做緊，不斷咧就搬去第二度嘅。咁但係因為可能中間有啲地震之類，咁你見到有啲咧 埋咗 入去啊，咁好多年啦，咁亦都冇人知道佢點解會整呢啲咁嘅石像啦。咁但係佢哋當地居民就直到而家咧都非常之神聖嘅，所以咧佢係唔俾我哋掂嘅，佢自己都唔會掂嘅，即係佢覺得呢啲係佢祖先遺落嚟一啲好神聖嘅嘢。咁我哋 即係好似埃及嗰啲， 係啊，即係唔可以立亂摸 啊。 挨埋去影相就唔得咯，系啊， 好好呢個都特別嚇。咁你而家剩翻有幾多個數量喺度咧？ 而哇，佢都嗰度有百幾個， 哦、 即係唔係話就剩翻好少，但係都有好百幾個。咁但係咧，譬如呢個山咧，我哋去到復活島入呢個景咧，就即刻要買佢嗰個入場券嘅，即係佢成個島就係一個入場券啦。咁呢個山只係俾你去一次嘅啫，其他有啲位咧你可以無限次，但係呢個山只係去一次。 明解。 咁你要行嘅，行上山，所以最好就日頭朝頭早去啦。咁然後， 不過好多山嘅啦，呢四點鐘應該山嘅啦。好多時候呢啲咁嘅睇石嗰啲咧， 呢個好似係四點鐘山。 係啊，係啊。因為我好多時候我記得呢啲團係睇石嗰啲好早嘅啫，得上晝時間。 咁佢好多地方就開九至六，有啲開九至八咁樣咯。咁呢個都呢個就比較遠，因為你要行上山咧，咁佢都要預多啲時間你翻落嚟。 係，所以佢就會早山啲咯，係。 咁佢咧又可以望一望無際，望住海咁，好靚咯。咁你梗係揀好天去啦。如果你落雨去咧，係冇瓦遮頭嘅嚇，同埋呢度咧冇廁所。冇嘢食，咁變咗咧就 自己帶定曬所有嘢。 係啊係啊， 咁佢之前落嗰度嗰個位應該有洗手間嘅係嘛？即係落到第一個站嗰度。 嗰度有，但係要俾錢，好似俾都幾貴嘅，500 peso。 哇！但你揸車一定咁長時間，你點都要去啦。 咁佢再第二啲位可能就唔使錢咯。呢、個我記得要俾500 peso，所以就有嘅嚇，不過。要付費咯，500 peso都大約成幾多錢？$8啊， 差唔多啦。歐洲都係咁上下啦，好多時啲洗手間都好貴下嘅。而家好啦，跟住我哋下一張啦。 呢張嗱呢個咧，佢就 好型啊！呢度 邊後來搬曬佢去一個位度，就15個。同埋咧，你見到咧，其實佢本身咧係有帽噶。 我見到 每一隻都有一頂帽噶。咁高高低低啦，同埋佢哋好得意嘅，啲眼咧係望天嘅。咁同埋佢係唔係對海，佢調翻轉嘅。 佢係對對西邊嘅，即係我哋海係東邊啦。咁呢個位嗱，你都見到啦，黑色佢嗰個地下咪黑色一陣嘅，我哋唔可以去黑色嗰陣嘅，即係我哋唔可以去得太埋咯。你唔可能喺佢哋呢度十五個，你唔可以喺佢中間企喺度影咯，唔得咯。咁佢其實就係全部都有帽嘅。係 好，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 這個呢個是很特別咯，因為呢我是在這個其中一個就在個村那裡的，這個 都 是那個地方來的，是不 是？是啊，都是附近島來的，但是後面那些呢就不是雲來的， 是 可能有一點薄雲，其實是一些光，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 解釋到是什麼光，是 啊，因為我是11點半夜晚拍的，那就拍到 晚 11點夜晚拍到12點半， 這麼有趣啊。 那他呢就 是的，又看到星星，是 啊，那他就在海那裡射些光上來，我都不但是呢我們那個島呢其實真的方圓百里呢是沒有即是沒有 燈啊，沒有光那 些，還有呢他的船呢也都不是夜晚開的，還有他這個位置是在海那裡射些光我到現在都即係佢啲光其實有少少似極光，但係嗰個位冇理由有極光，佢位度太低啦，係一啲好神奇嘅光咯。 但係好似日頭好靚嗬，但係又見到嗰邊又見到啲星星咁樣咯。 係啊，咁你見到嗰隻石像咧係戴咗帽，同埋咧有眼嘅，即係原本嗰個石像本身係有眼白色嘅。即係佢有眼白啦，有眼珠嘅。咁跟住頭先見我嗰張咧就冇曬嗰啲，即係之後甩咗啦，可能 係啊。風化了、啊、好了，我們下一張看看了、 哦、這張呢我、就是、 好型喎、啊、這張 其實呢它這個位置呢就是剛剛是黃都市加拿大黃都市它、入口的時候就有個、啊、歡迎你到黃都，它那裡有一隻飛機的，咁我就上了這個山那裡拍啦，我就想拍，因為這隻飛機是它以前一家航空公司的一隻飛機，跟住依家航空公司呢就冇咗啦，咁佢將嗰隻係啦就放咗喺嗰度啦，因為係加拿大黃都市嘅一個航空公司嚟嘅。咁好特別啦，依架飛機係一啲舊式嘅飛機啦，你見到佢做螺旋槳啦。咁我覺得如果可以配合埋極光咧，就好代表到黃都呢個地方啦。係啦， 咁所以啱啱拍到位去影到呢張相。 咁我係用魚眼咧，咁你會 可以包曬成個位。 係啦，係啦。 好，咁我哋下一張就影睇下咯。 呢度咧就係冰島啦，一個好出名嘅地方啦，叫做太陽寒者啦。咁傳說呢個位咧就係嗰啲維京人上冰島嘅第一個，哦、即係第一個位置啦。咁佢咧就有隻呢隻咁嘅魚骨船咧，就其實係紀念翻佢祖先嚟冰島嘅。咁我咧就呢個係一個，所以可以話係冰島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地標啦。咁其實佢喺市中心裏邊嘅。咁我咧 唔難去嘅呢、這個都， 我非常之唔難去，因為喺市中心啦。咁我係依張相係夏天影嘅，咁、 即係夜晚都見到咁嘅樣咯，隨隨便便都可以。 咁好彩咯，咁我係八月十九號影嘅張相，咁好多人都話哇睇極光梗係， 冇錯啦， 九月十月噶啦，其實唔係嘅， 唔係嘅係嘛， 即係你係可以其實八月十八號打落咧已經有噶啦，喺呢個喺冰島嚟講呢度已經有噶咯，咁樣 係 係啊。咁其實呢度咧當時咧前邊係好多人嘅，不過啲人咧俾即係我姐啊姐啊，即係佢啱啱喺正架船後邊，你睇唔到啫， 咁遮咗啦。係 啊， 咁都 OK 嘅。 呢度咧有啲燈射住架船，所以我都要避嗰啲燈位， 如果唔係會反曬光。 如果唔係成張相，你唔係會睇唔到啲極光，淨係見到隻船咁樣，因為太光啦。 係啦，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喎，你真係好多作品精彩啊！ 我呢張係我攞咗嗰個即係2014年百大旅行家第四名， 即係台灣嗰、那個。 係啦，咁係冰島影嘅。咁係冰島一個極光，咁我就住喺前面呢間民宿嗰度。 咁啊幾方便喎，出嚟就可以。 行落嚟嗰陣時已經哇咁犀利啦，咁 即刻影啦。 係啊係啊。 好啊，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 這個、 呢、 這 個就是紅富士山啦，係咪咧？我都好中意嗰時你嗰個 video 係啦。 其實呢笪地方係愛嚟俾人露營嘅。 咁咧，佢咧啱啱有個湖咧，就可以睇到富士山嘅倒影。 係、 嗯，咁有幾棵樹。啊、我好彩嗰次去咧，係冬天嚟嘅。係 啦，咁靚，我仲 冬天嚟嘅。咁佢啱啱有火燒雲咁、 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喎。哦，呢、這個都好特別喎！上次冇見過呢張喎。 係啊，呢張咧係今年二月份我去貝加爾湖，咁、喺個冰洞裏邊影翻出嚟嘅。 有冇話跌落嚟嗰啲嘢真係會唔會？ 其實佢如果你就係用雪，譬如三月去、四月去，佢可能已經跌曬。 啊，好危險噶咯噃！ 佢跌曬噶啦，咁變咗你就影唔到咯。係啊。 你嗰陣時係幾月去話？ 二月初。 哦，月初。係啦。咁係好凍噶咯喎，著著咁樣衫。 零下29度。 哇！零下29度，你著幾件羽絨？兩件羽絨啊？ 唔止話，我著咗一件。 係。 啊，係，我著咗兩件啊。 係咯。 一件背心咁啦。咁唔止話衫要著得多啦。咁因為我哋踩落。 熱氣唔係會凍嗰時喐到咩？ 我用啲暖包黐住個。哦個相機，咁你對鞋咧，因為我哋係踩落啲冰面咧，就要有冰爪咯，即係要箍翻個冰爪咁踩。如果唔係咧，就好跣啊。咁真係有啲有我聽講有第二啲團，有啲團友係跌斷咗隻手咯。咁翻到香港要留醫咯，要住醫院。咁所以都要小心。 咁但係你攞相機咪更加麻煩咯？ 我唔係喎，因為我是用背囊啦，咁孭咗之後咧，我覺得啲風吹埋嚟，我更加 平衡啲，穩陣啲， 更加穩陣，因為夠重啦，係啦，就唔會吹走我。但係真係好大風，大風到咧，我支腳架係吹走。係啊，咁我有個朋友去同我一起去嘅，佢係首先咧，我支腳架都慢慢吹走啊，佢係首先甩咗頂帽。跟住撳住頂帽之後，甩咗對手套，跟住撳住手套之後，甩咗對冰爪，係啊，一路咁樣甩咁，一路追，一路追咁咯。所以有啲嘢要戴緊啲啦。 係啊，即係啲嗰啲帽可能唔係嗰啲，可能係戴嗰啲笠上去就得㗎。 佢其實頂帽佢有個 罩住，箍住 安全個 buckle 嘅，咁佢咧就冇用咯，就係咁戴住就算啦。但係好大風，即係我哋當時係吹十號風球。 哇！咁犀利。 係啊。 呢、這個都唔容易影到嚇，好咁我哋下一張咯喎。 呢個都係 嚇，呢、這個你話咧，好似成個飛出嚟咁樣嘛？呢張相 呢個咧都係喺貝加爾湖，係一個日出景嚟嘅。咁咧佢 啱好凝結咗， 佢咧係啱啱有嚿冰啦，喺張冰海度。 我就覺得咁。 咁當日個日出真係好靚咯，係啊，好舒服，但係都零下廿幾度啦。 哇！咁你真係要準備得好足夠嘅衣服。 呢度啲冰仲犀利，佢係直頭係玻璃面啊，即係學你見前面嗰啲位咧，唔係水嚟 㗎， 係冰面，即係好跣好跣咯，所以一定要有冰爪。 係。 咁所以影相還影相咯，你一定要 安全。 係啦，安全。 嗯。咁呢個係咪仲有冇其他相片呢？已經係啊，冇啦。咁呢個都係我哋都今日都聽咗你好多，即係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睇好多嘢，亦都搞過好多活動啦，譬如幫過即係一啲嘅 Sony 啊嘅公司啊搞啲活動啦。咁你分享一下啦。教佢哋好似頭先我哋咁樣，係咪都叫注意安全啊？各方面嘅嘢。 其實咧，我就都有啲seminar 做過，譬如去影極光啊，咁個要著啲咩衫啊，同埋要做啲咩功課啊，咁真係安全為著，即係為重啦，即係唔好顧住影咁又衝咗人哋間屋裏邊，咁其實好危險啦，因為你唔知道 人哋可能嬲咗開槍射你咁樣。 因為影極光一定係半夜三更，咁可能人哋屋企有狗啊。 嘈住人哋 係啊，咁所以即係自己要即係識得，即係要執衫，唔好乜嘢都求求其其咁樣咯。咁仲有就係著衫啦，因為如我試過即係有陣時去到好凍嘅時候，譬如零下十幾二十度，我唔夠衫，或者唔好話衫啊，對鞋唔夠暖啊，我係要打到回府噶，即係試過一次去影南極光咧，我嗰度係夏天嚟嘅，但係夜晚咧係已經跌到零度啦，咁但係我朝頭早係30度喎，咁我就著唔夠衫啦，跟住我真係睇住有個南極光我都冇得影啊，我要翻去酒店咧去加衫，咁變咗你咪即係嘥咗啲咁嘅機會咯，咁所以一定要著夠衫咯。 帶定好多嘢，係啦。 咁因為我哋又要帶 即係腳架啊，同埋要相機。譬如啲腳架咧係金屬噶嘛，咁如果你去到啲零下廿幾度，你揾隻手一揸落去咧，你就黐住咗啦。咁所以咧，依啲咧你可能啲腳架都要有個套咧套住嚟揸，你唔可以空手咁樣揸住支金屬條，真係會即刻會凍傷。 整傷隻手係啦，冇錯。 都試過凍傷咗，係。即係冇曬知覺之餘咧，翻到香港係甩皮嘅，係啦。咁呢啲又係要小心。小心即係有陣時，即係除咗戴手套之外，呢啲都要小心啦。跟住仲有就係相機啦，相機啲電池咧，我會揾啲暖包咧暖住啲電池咯，即係未用嗰啲喎，唔係用緊。 我明啊。 咁然後咧到要用嘅時候咧，就即刻。由暖包嗰度攞過去用，咁我發覺咧就可以用耐好多咯，即係你唔會話係好快，因為啲電池去到好凍嘅地方咧，可能咧20分鐘就用完啦，咁佢又唔會咯，咁變咗有好多 細節上都要留意。 細節上都要留意 好啊，今日我哋點樣透過你嘅 Facebook 去揾到你咧？啲人可能好想跟你拜師學藝啊，影下相啊咁樣，你不如介紹你自己 Facebook 啊。 我咧個 page 咧叫綠茶卷蛋極光啦，咁其實咧打呢。汪2017咧就係我個專業嗰個名嚟嘅，咁咧你其實可以睇到我好多相噶，因為我有好多唔同嘅國家或者係唔同嘅香港地方啊都有嘅。 咁可以透過咧就認識更加多啦，留意一下點樣去影相啊，或者角度啊，跟下你學師啦咁樣。今日好多謝咧 Lina 同我哋分享咁多嘢，亦都教導我哋咧知道啊，原來影相都好多細則要留意啊，啲國家有啲咩情況，大家都要留意啊。咁希望咧下一次上嚟再分享更加多嘅作品俾我哋。OK。好，拜拜。 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同埋城市發展，從而揾到我哋嘅人文風景同埋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點到9點，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同埋城市發展，從而揾到我哋嘅人文風景同埋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點到9點。